题，是从周世涵和田哥第一次见面时的遭遇说起的。那个时候，周世涵还没有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总觉得自己高出田哥等人一头，所以行为举止难免充满了傲气。其实田哥也一样，总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信念，不会因为金钱而甘于堕落。直到今天行动中看到暴乱的人群、无辜的伤者，田哥才悚然一惊，发现自己已经是个犯罪者了。周世涵感慨万千地说，是啊，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只不过是选择了一条弯曲的线路。但就是这条曲线，让我们离心中的目标越来越远了，让我们变成了电视屏幕中的坏人。但你是坏人吗？不，我从报纸上和简奇那儿了解过，你是个正直的人，简奇倒是个标准的坏人。当年的十亿传销大案的主角，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啊，他是我看着长大的好兄弟，为了这个我还差点跟他绝交，但事实是，他从来就没有拥有过那些钱。他设了一个充满诱惑性的局，无数人前仆后继地扑进来，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他，梦想着一夜暴富。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过，简奇也身在局中，被人算计着。最后收网的时候，他一分钱也没留得下，却还背负着滔天的罪名，差点被枪毙。但谁又能够想到，简奇最终的目的只不过是赚钱给母亲治病，一个充满孝心的愿望啊，不知不觉就演变成了罪恶。天哥还是第一次知道简奇的过去，十亿大案，简奇的过去一定充满了传奇色彩，算起来一定是7年前的事，不然田哥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田哥撕开了一包从雷毅那儿拿来的烤鱼片，递给了周世涵。他说，那后来呢？简奇的母亲怎么样了？周世涵接着说，设局陷害简奇的人说会照顾他的母亲，但事实上简奇刚入狱没多久，他的母亲就被医院赶了出来，因为那个人根本就没付医药费。不过那时候我好赌，几乎输光了家当，认识我的人都不肯借一分钱，我到处求人，头都磕破了6-7回，没用啊，世态炎凉莫过于此。后来雷老板听说了简奇的事，二话不说直接把他的母亲送回医院继续治疗，可惜老人家又气又恨，已经病入膏肓，进医院没2个月就去了。简奇做错了事，受到了处罚，但他一直卧病在床的母亲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错呢？简奇在医院里消沉了一整年，自杀了3次，但他活下来了。活下来的简奇决定做一个坏人，一个真正的坏人，所以出狱后就跟了雷老板混黑社会了。周世涵满眼苦涩，他和田哥都没有发觉天台的入口处，不知道什么时候赶来的简奇正躲在门后泪流满面。周世涵开始喝第3罐啤酒了，他有些醉了。没有谁是天生的坏蛋，简奇都混黑社会，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田哥也不劝，这样的情况他经历过很多了。以前还在部队的时候，每次行动结束后，都有这么一个情绪释放的阶段。那时有指导员，看谁不大对劲儿，就找去谈话，可以宣泄负面的情绪。听说现在有专门的心理解压医生了，如果早几年有的话，或许田哥不会得那个什么情感缺失症。 不会在行动中如冷血杀神，更不会退役后才开始治疗心理问题。当然，如果是那时部队里就有心理解压医生的话，就不会在精神康复中心认识十几岁时的白马，不会许下那个玩笑般的诺言。天哥开始想念在康复中心度过的短暂时光，那么简单快乐。天哥静静地听周世涵的讲述，不做评价，只是望向天空中那弯月牙的眼中有雾气在涌动。周世涵接着说，我也不是坏蛋，我还发过誓绝不混黑社会，我有家，有老婆孩子，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虽然好赌，但我已经戒了，快十年没有碰过骰子了，麻将纸牌也没有碰过。但谁能想得到啊，工作说丢就丢了，老婆说跑就跑了，女儿说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了，我跟谁说理去？谁能给我一个说法？我还幻想着女儿能回来看我一眼，结果人家干得更绝，登报宣布脱离父女关系，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啊，狗屁！还有那帮邻居，都说远亲不如近邻，狗屎！他们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好像我的身上沾满了大便，近不得，碰不得。我明明是被人陷害的呀，可我跟谁说理去？法院强制执行把我的房子拍卖了，我连家都没有了。那些所谓的好人，他们谁站出来说话了？都在看笑话，都在指指点点。周世涵说着，又灌下了一口酒，狠狠地擦了把泪。就在我绝望的时候，五六年没见面的简奇来了。他是从报上看到我的事的，也只有他相信我不会干出偷盗客户翡翠的事。为此，简奇设下一个局，让陷害我的人自投罗网。我还说，人家就这么笨，这么听话吗？你说跳他就跳吗？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些人还真的没脑子的跳了。简奇说得好啊，人心被贪婪蒙蔽的时候，你就说自己是神，只要给他们钱，他们就真会把你当神跪拜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传销这么弱智的事会在中国盛行这么多年的真正原因。人心不贪，骗局再逼真都是没用的。但是你能想象吗？朗朗乾坤居然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在用非常规的手段坚持正义，多么可笑，多么荒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 啊！周世涵醉了，他不顾严寒，把酒倒在了自己光秃的头顶，满脸颓废。所以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后，就一直在想，当社会边缘人真就天理不容了吗？我信奉儒家经典，相信人性本善，但眼睛所见无不是恶，所以我想要加入雷鸣的地下王国。简奇却说做一个普通人是最幸福的，还说将来有一天或许会用到我，那个时候再考虑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可真加入偷天计划后，我又开始想，这么做是不是错了？我心里总在犹豫，还是简奇说的对，做一个普通人最幸福。但我已经进来了，想退出是不可能了。看余胜利的下场就知道了，退出就意味着死。地下世界有地下世界的规则，不会因为个别人而改变。就算这次结束后，难保不会再有下次。当坏人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啊。我周世涵，济南周家第34代传人，终于没有保住家族的荣耀，当 当坏人了。可我痛快呀，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呀，能报仇雪恨，还能有肯搭上性命的兄弟呀，人活一世还有什么遗憾呢？周世涵状若疯癫，满嘴胡言。你错了，既然选择了当坏人，那就已经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为大多数人所不容了。在你痛快了的背后，你想过他人的感受吗？就像今天那些农民工，他们跟你有仇吗？咱们拿到的是钻石，他们付出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光明，很可能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的血海深仇又找谁去报呢？所以任何形式的犯罪都是不对的，哪怕打着正义的旗号。田哥突然说着，像是给周世涵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周世涵愣住了，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门后的简奇若有所思，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天边渐渐地浮起了一道亮线，将漆黑的天地间撕开了一道裂缝，无数光明隐藏其后，似乎在预谋对黑暗进行一次反击，仿佛跃跃欲试，天就要亮了，崭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天哥回房休息了一会儿，结果做了个噩梦，他梦到自己起床后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说谢谢田哥做当代的活雷锋，还说已经报警。田哥立即跑到了窗前，发现外面人山人海，除了警察之外更多的是平民，他们的眼睛是血红的，仇恨的颜色。田哥感到呼吸困难，他伸手摸枪，但手枪已经变成了塑料玩具，窗外的人无声地盯过来，田哥也无声地看过去，天地间死寂一片，世界仿佛即将崩溃。田哥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雷毅在房间里看动画片，孔淑玲在一旁陪着他，许刚一早就出门了，床铺叠放整齐，周世涵则关着屋门在准备什么事。田哥想了一下就去了餐厅。出乎意料的是，田哥见到了传说中的老板娘，竟是个40岁左右的中国女人。不过田哥却愣住了，因为她太像一个人了。你好，我叫赵小月，是这家店的老板娘。很奇怪嘛，中国女人的适应能力可是世界第一的，北极都有娶中国女人的，我可是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而已呀。赵小月的眉眼之间有仿佛能够温暖人心般的笑。田哥回过了神，这个叫赵小月的女人和那个一直和原华天集团有业务往来的温州女投资商王伟的秘密情人李香秋一模一样。田哥的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没什么，我只是想起了一个人，你们长得很像。 哦，真的吗？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 赵小月似乎很感兴趣，只不过天哥一眼便看出，这个赵小月笑得很假，很做作，这让天哥心生警觉，忍不住向四周张望，没有发现异常。天哥一字一句地说，他是温州人，叫李香秋。 李香秋，温州人，没有听说过。不过真巧，我也是温州出来的。 你要再见的那个李香秋，能拍张照片吗？ 我想看看到底有多像。 赵小月很快地放弃了回忆温州有哪些女性富豪，转而一脸兴奋地对天哥说， 小时候我妈妈常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不定在哪里呢，甚至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的小地方， 但是想遇着那是千难万难的，因为上帝也不知道这两个遇到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很有可能一下子发现了世界的秘密，就成了新的上帝，你说有意思吗？天哥盯着赵小月的眼睛，没有看出一丝的波澜，但他仍然感觉这一切都是假的。或许赵小月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演技精湛到他自己喊停前都会相信剧本上的一切的。是挺有意思，有机会一定帮你拍。好了啊，我不打扰你，算账了，待会儿见。天哥见服务生端着意大利面出来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桌前。没事的，我只是核对账目，还没有请教田先生是做哪行的呢。赵小月跟了过来。哦，物流。天哥脱口而出，最后意识到他已离那个平静的世界太远了。是吗？哦哟，这个行业蛮好的呀，很赚钱的啦。我儿子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一个物流师，我还说要送他去美国读书，结果这个混小子现在又改志向了，要当珠宝设计师。哦，这些90后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赵小月说着叹息了一声。哦，对了，光顾了说话了，都忘了正事了。西达麻，把早上客人留的便条拿过来。赵小月回头对一个服务生说。西大麻？天哥眨了眨眼睛重复着。西大麻？哦，天先生真是风趣得很呢、啊。是西方的西，到达的达，麻烦的麻。他常跟我学习中文的，所以懂咱们的谈话。赵小月笑得前仰后合。小伙子西达麻的眼神能够杀死人。他递过一个信封放在了桌子上。赵小月把信封推到了田哥的面前，田哥收回仍然在分析真伪的目光，撕开信封，展开信纸，是许刚留的便条。要田哥通知大家准备好，交易结束就走。田哥不露声色，把便条折叠好塞回信封放到一旁，开始吃意大利面条。嗯，好吃，你们做的意大利面味道不错。可惜就要走了，不然要能吃上一个星期该多好啊。天哥边大口吃着边说着。赵小月一脸的失望，这么快就要走啊？哎，出差嘛，不都这样吗？跑路神一样，天天累得半死。天哥在观察着赵小月，他有一个感觉，赵小月同样在观察他，甚至是试探他。但这个女人有什么目的呢？天哥感到一头雾水。吃过午饭之后，天哥通知其他的人随时准备好走人。天哥的直觉告诉他，这家小旅馆藏龙卧虎，一不留神就可能阴沟里翻船，把大好的劳动成果拱手让人。出什么事了？孔淑玲对危险向来有异乎寻常的感应，她几乎立刻就从田哥的话里察觉到了不安的因素。田哥说，老板娘是个中国人，不过给我的感觉不大对劲儿，他太像一个人了。啊，他叫什么名字？我搜搜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仍然没怎么睡醒的雷毅说着。天哥说，没时间了，你也快赶紧收拾东西吧，等交易一结束咱们就撤了。哎，有什么好收拾的，都是可以丢的嘛。雷打着哈欠回了房间。孔淑玲和周世涵都没有意见，回房收拾他的东西去了。特别是周世涵，在昨夜的长谈后已经把田哥当成自己人，对田哥这样经历过血雨腥风的人直觉很是相信，而且信任的有些过头了。田哥看着周世涵的背影 目光阴沉。这时许刚一个人回来了。约翰林认为这里不安静。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安全，所以交易推迟。许刚点上了一支关东烟，顺手递给了田哥一支，不过田哥没有接。关东烟叶以烟劲儿大闻名，他可不想这会儿头脑不清。田哥没有半分犹豫，他说：“那就告诉约翰林换地方了，叫他等电话吧。”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脚步》，尉迟克冰作词，景庆勋作曲，汪正正演唱。 黎明前，黄昏后，一声声你的脚步，不惧风雨，穿有了今天你光彩夺目。山野中水一浮，我听到你的脚步，梦想如初，信念永固，沿着一幅不变的地图。藏在心里，捂在胸口，为了我的幸福，一场场奔赴，你的血，你的汗，浸透多少春秋。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渡人的脸庞。心跳，定下。 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然。 田哥看着周世涵的背影，目光阴沉。这时许刚一个人回来了。约翰林认为这里不安静，我认为他是说不安全，所以交易推迟。许刚点上了一支关东烟，顺手递给了田哥一支，不过田哥没接。关东烟叶儿以烟劲儿大闻名，他可不想这会儿头脑不清。那就告诉叶翰林换地方了，叫他等电话。天哥没有半分犹豫。此刻嘉安市银行的地下贵重品保险库再次发出了警报，安保人员手忙脚乱地验证身份，核对密码，终止警报。这次还是震动感应器报警，等到六道玻璃防盗门重新升起后，空气才又开始流动起来。安保人员打电话到上边询问，果然又有大型的车辆经过，这让安保人员十分愤怒。市内主干道怎么可以跑大车呢？还有没有交通法了？但是当银行的电话打到交管大队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却是市区某重点工程在赶进度，必须在某日前完成，还望银行体谅。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看到的是，电话那头的人就在他们脚下。接电话假扮交警的是隧道专家杨豪明，所谓某重点工程确实存在，不过人家都是夜里施工。杨豪明割断了银行电话，假扮交警的行为让同伴很不安，担心会暴露。杨豪明说，没事，雷老板已经派人去活动了，下回银行真打电话到交警大队也不会出问题了。好了，等电话，车队一到立刻开始钻。这点地方都三天了，才钻进去十几厘米，还没有一根香蕉长呢，再这样下去还不如别干了呢。杨浩明在一旁聚光灯前的椅子上坐下，手捧着一本读者，继续咀嚼他的精神食粮。同一时刻，同是地下，但却是 天法楼的地下的深处。雷一鸣和王亚雷正在看朱三孝组装门锁，两个人都有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朱三孝的手始终在颤抖，拿捏不住精巧的零件。你是不是给他用的药太多了啊？跟个病秧子似的。雷鸣说着，往嘴里塞了一片胃药，眉头紧皱着。王亚雷咳嗽了一声说，没有，药量正常，这小子是在装蒜，我估计啊，他弄不好这扇门。雷一鸣的声音中透出了焦躁，他说，这都好几天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拼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留着他干什么？解决了，别让他在这儿碍眼了。朱三孝眼眶深陷，眼中布满了血丝，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上的零件，丝毫也没有听到身后两个人的对话，直到有人把他架起来，才茫然地扭过了头。哎，你们是谁呀？啊，没看见我正在工作吗？哈哈！朱三孝声音沙哑地大叫起来，转瞬间又变成了一脸的惊诧。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啊，你们要带我去哪儿？我爹呢？于谦被说我爹还活着，你们把他交出来。秀芝，秀芝，我爹说他要去提亲了，你别生气。雷鸣的腰挺得笔直，只是额头有些冷汗渗出来了。妈的，原来已经疯了。立刻把许兰芝带过来，这扇门一天不装起来，我这心就一天不踏实。王亚雷说，老板，你胃疼就休息会儿吧，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做就行啊。雷一鸣抽出了一支香烟，却没有点上，他克制住烟瘾，把烟重新插回了烟盒。我急呀，王兄啊，日子越来越近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我这一辈子办事就求一个稳字，上次听了许家的鬼话，真以为能够轻易得手，结果差点把自己暴露。好在有老孙在局子里兜着，这次说什么都要万无一失了，这扇门就是关键。许兰芝没让雷一鸣失望，他一看朱三孝拼出来的部分，立即失声喊出了一个词，九龙神河。雷一鸣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久违的微笑，但下一刻许兰芝却十分干脆地说，叔叔，这个东西我一个人装不上，而且这应该是两只九龙神河的配件混在一起了，没有图纸的话根本没有人能分得清啊。雷一鸣的脸色顿时阴沉下去了，眼中杀机涌动。田哥等五个人结账离开的时候，老板娘又不见了，八太后只有老板和西达玛。这回老板在看一本日本漫画《七龙珠》。雷毅用见到明星般热切的目光看向了老板，并用手机拍个不停。西达玛说，老板娘出去了，并请天哥留下联系地址或者是电子邮箱。天哥想了一下，什么也没留。五个人乘坐一辆商务车，在嘉安市的街道间寻找着可交易的地点。天哥把车停在了一条风情街边。许刚，这个地方怎么样？许刚拨通了约翰林的电话说，就这里吧，我通知约翰林来交易了。雷毅把一份报纸展开，低声地念着上面的内容。据官方统计，昨天的骚乱导致37人受伤，其中伤势严重的有3人，展馆安保人员2人，农民工一人， 还有些围观的市民被误伤。另外，警察抓获了十几名试图进入会馆行窃的小偷。嘉安日报称，这是黑暗的一天，是令人伤心的一天。许刚目光淡然地说，伤心的不止报纸，还有一个女人。据说银河之恋的女主人今天去了 C 加加会馆，但会馆方声称无法确定她参与展出的钻石就是申报的钻石，所以不能全额赔付，只同意按 30% 的估值付精神损失费，一共130万。话说回来，咱们这次的收获也不小，如果都卖给约翰林黑市价大概有300多万吧。田哥向后靠了靠，发觉并没有想的那么舒服。他说，我的那部分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你 没事儿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刚刚估算了一下，这批东西正常交易的价值700多万美元呢，再加上约翰林付的酬劳，怎么也有400多万，分到你的手上就是50万美元呢，是美元，不是人民币呀。周世涵激动地对天哥大声地说着。孙淑玲在一旁补充说，我的那份也捐给希望工程。周世涵惊愕地看着两个人，彻底无语了。天哥闭上了眼睛。还记得我昨晚说过的话吗？我希望在将来要付出代价的时候，这些钱可以减轻自己负罪的心理。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有就算是犯罪也要去实现的信念。在那之前，任何事都不能阻止我。许刚告知珠宝商约翰林新的交易地点，然后五个人都下了车，在有暖棚的风情街漫步着。约翰林很快就赶来了，不过等到他开始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田哥才慢悠悠地出现了。在这微寒的季节里，身宽体胖的约翰林已经等得额头上汗珠滚滚了。天哥真真假假地说，约翰林，你没事吧？出了这么多汗会得感冒的，那多危险呢。会直接被当成禽流感，丢进焚尸炉。天哥没轻没重地开着玩笑。约翰林擦了擦额头上的油光，不满地说，田先生，你这么说就有些过分了啊，诅咒的不好啊。开个玩笑。田哥独自一人拎着装有银河之恋的箱子在约翰林的对面坐下，他刚才四处观察过，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约翰林一边擦汗一边说，田先生，我要恭喜你行动取得了成功，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你知道有多少农民工因为你而进监狱吗？他们有罪吗？约翰林头上的汗却怎么也擦不干似的。田哥看向约翰林的目光渐渐地冷了下来。你应该看新闻了吧？除了我们，还有一伙劫匪也在打算抢劫保险库。不过真实的情况是，这伙劫匪打算抢劫的是我们。知道什么是黑吃黑吗？就是从同道的手里抢他人的劳动成果。保险库里面的事是我们做的，外面的事是他们干的。那些农民工的事与我们有关，我们不会否认，但是最关键还是在农民工自身。如果他们不觉得生活绝望，怎么可能有人喊几句话就连命都不要了呢？约翰林，你觉得呢？或许吧，我只是个珠宝中间商，怎么会知道那些事啊？好了，咱们开始交易吧。 约翰林收起了貌似善良的心肠，不再纠缠农民工的未来了。田哥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约翰林有黑吃黑的倾向。他调整了放在桌上的墨镜的角度，观察着身后，他发现有两个人影始终在不远处盯着这边。不过直到约翰林验货完毕，交易结束的时候，那两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异动。在田哥拎起一整箱美元准备离开的时候，约翰林忽然叫住了他：田先生，如果可以，将来再次能够合作吗？约翰林的眼睛有热切的目光。不好意思，我很快就要改行了，恐怕没有合作的机会了。田哥微笑着，刚走两步又突然停下来，回过头说：哎，对了，上次你说的关于我的预言现在可以说了吗？啊，当然，我不会付钱的。啊，西藏帕里镇上有位洛桑活佛，他说你有大机缘，无所不能，可以办成一切不可完成的事。啊，这条消息免费好了。啊，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生意人，比犹太人还犹太人。约翰林嘴上说着，眼睛却没有离开银河之镰片刻。天哥摇了摇头，向停在隐蔽在路口的商务车走去。天哥一上车立刻驶离，片刻后就从这个花园般的街区消失了。约翰林还坐在暖棚中的遮阳伞下，戴着专用手套，用专业放大镜看那枚银河之恋。这个时候从一旁的楼里走出了一个中国女人，径直地走到了约翰林的面前坐下了。那个中国女人声音轻柔地说：还没有欣赏够吗？要不要我把它送给你呢？约翰林像被马蜂蛰了一下，身体一僵，小心翼翼地把钻石放回了盒子，轻轻地推到那个中国女人的面前，他说：亲爱的李香秋女士，如果你不是这么令人生畏，我是真愿意娶了你呀、啊、这样就能每天都能够欣赏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和最昂贵的珠宝。约翰林在发出赞赏的声音时，他的中文是无比流利的。李香秋冷笑着说：约翰林，你又在玩火了，要小心，我不是那些白痴女人，想要骗我可没有好下场的。哦，还是不要说了，你又在恐吓我了。只是我不明白，你说这样一个局的用意是什么呢？约翰林看着中国女人把银河之链戴到自己的脖子上，眼中无比的沮丧。李香秋的眼睛在约翰林那肥胖的身躯上扫过，他说：身在阴谋中的人怎么可能看清阴谋的全貌呢？你真以为自己是福尔摩斯或者是阿加莎笔下的胖子侦探波洛呀？啊，好了，我这就要去法国了，这里的事情交给西大妈和你处理。王伟那个废物再来电话的话不用理他。李香秋眼中除了不屑还是不屑，只是不管约翰林还是温州女富豪李香秋都没有发现街的对面有一双冰冷的眼睛在盯着他们。在确认无误后，那双眼睛的主人引入了花与树的影子后迅速地离开了。这双眼睛的主人正是上车后又从车的另一面下了车的田哥。田哥到达约定的接应地点前，就把手枪的保险打开了。旅馆是许刚找的， 而旅馆的老板娘赵小月是银河之恋的真正买家，也就是说，许刚极有可能与旅馆的老板娘赵小月有所联系，他是这个小队里的不稳定因素，是叛徒。天哥想到，与雷一鸣合作以来一次次的意外，在金三角受到杀手十二的伏击，回国后的劫杀，每一次对手都占据了先手，仿佛有未卜先知的眼睛。田哥过去是个直接的人，对叛徒的处理方式向来是简单直接的，不是剔除出队伍，就是掐灭可能导致队伍崩溃的邪火。雷伊拉开了车门，让田哥进来。你怎么才回来呀？哎，情况怎么样啊？雷伊沉着脸上了车，说：“你和李香秋是什么关系啊？”田哥说着，直接拔出枪，顶到了许刚的后脑勺。车里的人都愣住了，只有孔淑玲的反应颇有意思，她不慌不忙地将敞开的车门拉上了，然后抱着肩开始旁观，似乎她是早有预料的。田哥迅速地扭头瞥了一眼，枪口依旧不变。雷毅和周世涵都没有反应过来，目瞪口呆了。怎么回事啊？啊，这刚才不是好好的吗？田大哥，这到底是怎么了？雷毅惊慌异常，一副几乎要崩溃的模样。 你问你的刚子说，看他怎么回答。 田哥一只手将雷毅推到了孔淑玲那儿，把枪口又向前推了推。 许刚耸了耸肩，把双手举起，慢慢地转过身，他说：“你看见赵小月了？哎呀，这个女人真是心急呀！ 好吧，好吧，既然都这样了，我就全说了。 赵小月才是真正的买家，同时也是银河之恋的施主， 还有。”你猜的没错，他就是李香秋。 不过这只是一桩生意，一直与雷老板有联系的人也只是约翰林，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约翰林的雇主是李香秋。说着他的脸上挂着无奈的笑。 田哥顿时愣住了，他想到了李香秋是真正的买家，但是没有想到李香秋还是银河之恋的施主。 田哥将前后事件一联系，立即明白了这其中的罪恶勾当。这是一出骗保戏，而他不过就是一个跑龙套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快开马嘞，是你的笑脸，娇妹就坐在了俺家的炕沿。Oh 路，给俺唱起了也有天，天外星好呀父亲，哎嗨呀嘚哟呵，嘚哎嗨，这辈子有你幸福就在老平的家里。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印星作曲，廖昌明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